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明晚23点，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迎钟声新年音乐会，与现场的观众一同在2019年的第一秒准点敲响新年钟声。恋爱的犀牛是孟京辉的代表作，自1999年首演至今已经有9个版本。明天这部剧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201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将由孟京辉旗下最年轻的黑猫剧团进行重组，以独一无二的风格呈现给观众。明晚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一场不同于传统管弦乐的新年音乐会，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将音乐与冬奥结合，上演的曲目耳熟能详，像我爱你塞北的雪、冰雪奇缘、蓝色多瑙河、大约在冬季、春之声圆舞曲等等。每年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是必不可少的跨年节目之一。今年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主题是冰雪盛典，这次跨年盛典在北京和哈尔滨设置了多个地标会场，利用北方各地户外实景的交错，表达不同的冰雪质感，融入鲜明的冬奥元素。晚会将于31号晚7点半开始直播。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今年阵容也十分强大，90后和00后的新生代歌手相当多。TFBOYS 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将再一次在湖南跨年合体开唱，火箭少女101组合将带来新歌的合体秀。导演组在节目设计上将运用大量的虚拟技术与音乐结合，打造出一个绚丽的舞台。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主题是圆梦东方跨年盛典，罗晋与唐嫣组成的晋嫣夫妇将在今年的东方卫视跨年发糖。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的费玉清也将现身跨年。央视1月1号晚上也将播出元旦晚会，阵容包括李易峰、朱一龙、鹿晗、易烊千玺、王俊凯、王源、杨颖、张信哲、许茹芸、杨紫、吴磊、张卫健等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天气十分寒冷，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光照条件好，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接过酒中城关，我坐下马。 一首《道将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独立音乐人马宇阳，这个心怀梦想、永葆天真的歌手，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行走和演唱他对世界的感受。今天的节目专访歌手马宇阳。 头两段山，大道披靡似烟， 针锋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钓叟的鱼线，问我龙几两钱。 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装了冷又新鲜。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民谣歌手马宇阳，我们欢迎一下宇阳。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马宇阳。 宇阳应该是时隔3年了来到演艺群英会做客。 对，我记得上一次是2015年的，也是大概这个时候。 但是3年过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宇阳的变化哈，好像还是那么瘦，依然那么瘦。 对，也依然那么帅。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宇阳在2018年最新的一些单曲哈。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当时你是新闻联播的受访的一位民谣歌手，是吗？ 对，也是一个挺意外的一个机会，是在2016年的元旦播的。 马上就要过2019年的元旦了，3年过去了，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可能比以前 更贫了。 没有，应该是比以前更稳重了。 更稳重了。 对， 人家说这个音乐人不应该是更加的活泼开放一些吗？ 对，我就是比较活泼的。 你活泼到什么程度啊？给我们形容一下，你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 生活当中还不是很活泼，生活当中是有的时候甚至比较沉闷的，但是呢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比较活泼。就比较放开自我。 就是说你唱歌的状态跟你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比较的沉稳的话，你上台怎么样能够欢脱起来呢？怎么样让大家觉得好玩起来呀？ 因为本来我就好玩。 为什么好玩啊？你说说你的好玩的故事。 就是比较在上台的时候，我可能会面对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自己，平时也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在上台，我希望把这个欢乐能够传达给观众，把我更快乐的一面传达给观众。因为我不愿意在舞台上表达我特别深沉的，甚至苦大仇深的一面。我觉得更多人来听歌，首先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快乐，甚至是消遣。然后同时，这个时候才能让他们更加把这个精力投入在我的演出和音乐中。这时候如果我的歌如果是比我的平时说话要深刻一点，这样他们也能听得进去。 就是说简言之，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欢乐带给大家，是吧？ 让美丽让他们都带走。 说说你好玩的一个故事吧。朋友们都称呼你是一个好玩的人吗？ 朋友们觉得我是一个好玩人，体现的挺多方面吧。我就是主要上台的时候给大家印象就是比较爱开玩笑的。 嗯，你都怎么开玩笑呀？ 比如说上来我说大家好，大家看我长得帅吗？一般有粉丝的话就会说长得帅，一般情况下都会说我长得帅。 那你自己觉得帅不帅？ 帅呀、啊，因为真正的帅不一定是这个 外表的帅是吗？ 对，长相、哦、外表的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帅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形象的展示，包括这个风度， 嗯， 还有他的言谈举止， 嗯， 还有这个正义， 嗯。宇阳其实不仅是好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挺逗的人。为什么？他把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曾经拐走了，拐到了音乐圈里，是吗？ 对，我和陈鸿宇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哦、 当时这个我和他见第一面，他就是在外面那个接待那个地方。 嗯， 他说：“你好，我是陈鸿宇。”啊，当时我觉得这个白衣少年给我印象特别好，然后就认识了，然后聊了聊他准备做这个合集，因为是、 哦。 嗯，他想做一个合集嘛，然后就联系到我， 嗯， 然后他说他也有一首歌要做，然后我问他、嗯、那个你想做几首歌，他说就一首，我说那我就帮你做了吧， 嗯， 然后 所以当时你们俩就出了一张特别棒的歌曲专辑哈，叫理想三旬，这其实是他来唱你来制作， 对， 哦， 那首单曲叫理想三旬，然后他、嗯、这首单曲收录在他当时的这个专辑里头的， 嗯 嗯 嗯，因为今天呢，宇阳特别带来了他的吉他，应该是他的宝贝哈。我觉得他是到哪儿去都带着吉他， 对， 包括在全国，你跟陈鸿宇有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疯狂的决定哈。你们俩曾经搭车然后出去巡演， 对， 这个故事特别有趣啊。在讲这个故事之前，还是请宇阳给我们用他宝贝吉他一起来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吧。还是先带来一首老歌吧，《前方》也是很多人认识你的一首歌曲，成名作。 静静想一想曾经的过往，有过精彩也有过感伤迷惘，不管是平静与匆忙，苦闷或欢畅，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 再见。 好，刚刚宇阳给我们带来的是他在2014年创作的这首歌曲《前方》。一晃四年过去了，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 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很多时候没怎么变。 那在音乐上呢，有怎样的一些突破呢？ 音乐上要说突破不敢说，但是写出的歌应该比以前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好，我们说说《前方》吧。《前方》这首歌算是你的第一首歌曲吗？ 不是，这是我的第 N 首歌曲了。 对，其实在24岁的时候你已经写了很多首歌了。 对， 发表过吗？ 发表。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你，但是因为前方这首歌曲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你，喜欢上你。 对， 这首前方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创作背景啊？ 创作背景，当时我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头。然后当时我还上班呢，我记得 你原来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算是音频工作吧。在电视台做音频。然后那会儿还上班呢，然后想了想过去，然后就把这调就哼出来了。因为过去呢，我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人，我怎么这么聊？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这么说吧。 你是北京孩子？ 是北京孩子，但不是在北京长大的。 在哪儿长大？ 在中学是在廊坊上的。大学是在这个东北上的。然后其实也辍学了挺多次的，然后想了想自己终于也上班了，然后就写了就哼出这个调。然后这个词呢是在这个曲子写成以后很长时间以后才完成的。是一点一点拼出来的。所以我 也是你自己写的吗？这个词 词也是我自己写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词不如这曲子写得好，曲子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吧，词呢是根据我的感受，根据这个曲调的这个情感，去拼，去也不能说拼，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曲子更好。词呢只能说是把这个曲子具象的诠释了一下。 而且听说呀，你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独立音乐人，特别全能型。比如说除了这个弹唱还有词曲啊，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编录混全是一个人可以搞定。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是吧？ 对，那会儿穷嘛，就自己觉得我能搞定这些事儿，然后我就学了学就 自己搞定了。学了学就搞定了，这么简单吗？ 我也不想让自己这么出众，但是我做不到。 哎，说说你当时在电视台工作哈，当时做音频的工作，那怎么后来想到跨界去做音乐人呢？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个天赋，又能唱，又能写，还能够谱曲？ 我在高中时候就发现我有这个比别人能强一点。然后呢，但是一直也没想过这事儿。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得过一个全国的这个冠军来着。就是原创音乐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冠军，但是那会儿还没想要从事音乐，因为我觉得不太现实。 对， 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觉得干什么都不如干这个。 让你快乐。 对，更让我快乐。我就寻思那就干这个就挺好，就算是因为这个行业不好挣钱，也挣不着什么钱。但是能让我快乐，我觉得就比别的都强。因为我怕的就是将来我如果干别的，就算挣到很多钱我也不快乐，我怕的是这个。 那当时你的爸爸妈妈周围的朋友理解吗？你把工作辞了，尤其电视台的工作在十年前是非常好的工作。 没辞，现在就是用我的，在我的这种精心的周密的经营之下，在我的现在我已经不用上班，能够在家工作了。 就说你现在还是在电视台做音频的工作。 对对对。 只是你的业余爱好现在是个独立音乐人。 对，就是在家我也会保证我工作质量，但是我不想去上班。 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留在创作上是吧？ 对。 对，你现在一周创作的时间是有多少？ 说不准，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创作。有的时候创作起来就是每天都创作。 就是这个灵感来的也是比较快哈，比较迅猛，一来了之后就感觉文思泉涌一样，乐思泉涌哈。 对，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做音乐就应该这样，就做别的就是艺术行当，其实也都是都应该是这样。就怕的是就是他老没灵感，老没灵感。但是我不怕这个，我觉得我的这个创作状态还是挺旺盛的。 你会有什么方法吗？给自己一点这种刺激或灵感？ 不用，因为我浑身充满了刺激。 哎，你在家里也是一个好玩的人吗？ 在家里不是太好，我在家比较好玩，不是 好玩，不是好玩，好玩都玩什么呀？ 有时候会看个电影，有时候会打会儿游戏。但是打游戏这个事儿呢，容易上瘾。我在开始，就是一段比较忙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演出比较多，最近要做新歌了，我就会就是强制自己戒掉，就直接就不玩了。有些人还问我，你是不是把游戏删了？我说不删，我就放在电脑桌面，但我就不去玩，就是我说不玩也不玩。 其实你这种好玩的特质也体现在了你的音乐上，比如说有一首歌曲叫做《摩托车带我出京》2017，我们还是一起先来听一段。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接过九重城关，我坐下马。 一首《道将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独立音乐人马宇阳。这个心怀梦想、永葆天真的歌手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行走和演唱他对世界的感受。今天的节目专访歌手马宇阳。 大刀劈你四眼， 针锋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钓叟的鱼线，问我龙几两钱。 书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装满了我心弦。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独立音乐人马宇阳，欢迎一下宇阳。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马宇阳。 上半段呢，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之前的一些创作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宇阳还是一个非常有才的独立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独树一帜，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这可能也是他一直坚持的。他老说他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哈，但我觉得他其实最大的变化是，他一直在坚守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的基础之上，做着更多的创作。刚刚聊到的是宇阳的创作，我也挺好奇的哈，就是之前我知道你最疯狂的一个举动哈，也让我大跌眼镜，就是搭车巡演。搭车巡演的意思是不是在路上，比如说马路边看到一辆什么车，你就拦下来，哎，能搭我一段吗？然后他就拉你一段，然后带到什么地方去，是吗？ 对，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事儿，我当时我自己也大跌眼镜，我自己眼镜也跌了一大半，因为是陈宏宇提出来的。然后但我当时想，如果巡演的话，一定要保证好休息和安全。 对呀，为什么要搭车呢？搭车的话，你是从北京出发到哪儿呢？ 全国各地。就是当时 最远去到哪儿？ 最远去云南昆明，然后北到这个呼伦贝尔。北到呼伦贝尔，然后最南端到广州、昆明这些地方。 走了那么多地方哈，这路上我很难以想象是用搭车的形式在进行前进的。就没有坐过火车、飞机，一路上全是搭车完成的吗？ 坐火车，但是很少坐火车，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搭车。但是有个别的情况是乘坐公共交通。 那是在2016年。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啊。当时路上遇到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人没有？就比如说你就跟人说，师傅要搭段车，会有人拒载吗？ 会有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搭10个人里头能有一成功的差不多。 哇，那你们其实是无意当中增加了这个路上的时间成本。 对，但是为了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嘛。当时这个提出质疑的时候，陈宏宇说，那你想火吗？我说想火呀。他说你想火你就做这个。我说好，那我陪你啊。然后我们就 你俩就走了，拎了个箱子，背着个吉他，是吗？ 背吉他，背一个包，一般都是换着背啊，因为包沉一点啊。然后我们换着背，一个人背吉他，一个人背着包。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就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然后他会把所有的我们的行李，都会放在那一个大的一个旅行包里，非常有条理，就两个人的行李。就时不时还会快递回去一些东西，因为路上会有季节的和天气的变化，然后会寄过来衣服什么的，就保证这个包里头能装得下， 而且又减负啊，不会那么重。 对 啊， 所以说，路上他也挺照顾我的。所以。我们就这么一路就走下来了。 有没有人很好奇说，哎，你俩这挺好玩啊，背着个吉他，背了个大包，就这么上路了，走过那么多地方，五湖四海的，他们会不会邀请你说，哎，你不用给我钱了，你给我来首歌吧？ 有， 就是因为我们在过程中我们还会拍嘛， 嗯， 然后就是互相拍，然后后来还有 哦，就互相拍视频， 对，然后最后剪成了一个纪录片嘛， 哦， 然后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基本上都记录进去了。 你们是用手机拍还是用相机还是 用 DV 摄像机啊？ DV 用摄像机。然后到了这个深圳站以后，有一个也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编导， 嗯， 然后找上来了，然后他愿意陪我们一块儿去这个走这段旅程，他要拍， 嗯， 嗯， 然后我们就不用互相拍了。 哦， 很多时候他在拍，然后他去整理素材，他去剪。 这个互相拍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俩没法同框是吧？ 可以同框， 哦， 但是这大多数还是互相拍。然后同框的时候可以用自拍或者用三脚架。 对，他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对，这时候就拍了就更好了。然后这片后来在广州获奖了，然后是一个全国的纪录片的一个奖。 嗯，很好奇这一路上你们都坐过什么交通工具？ 什么都坐过， 哦， 就是只要是在高速上跑的我都坐了。 高速上跑的都坐过？ 一般就是我们会在这服务区或者加油站去拦车。 哦， 要是直接在高速上拦一般不会停的，也太危险。 嗯，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服务区搭到服务区这样，然后从服务区再搭到市区， 嗯， 这样从到了市区以后我们会选择打车。 嗯， 嗯，那你们这一路搭车需要付费吗？比如说，哎，师傅，我搭个车给你点钱。 不需要， 就是完全免费。 对，免费，我们就是坐霸王车。 哇，那你们当时怎么开口啊？跟司机说我想搭你的车，有点不好意思吧？ 脸皮厚嘛，就是说，但是司机一般会对我们的身份会 产生怀疑， 产生怀疑或者是产生兴趣。 哦， 他一旦产生兴趣，我们就觉得可以收线了。 收线了？什么叫收线？ 就上钩了不就收线了。我们谢谢您，谢谢，我们就上车，上车和司机谈笑风生。 哦， 如果有一个人困了，可以另外一个人和司机谈笑风生，否则太没有礼貌了。 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突发奇想也很大胆，一个旅程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旅程。 因为搭车文化在国外也是比较， 没错，搭车十年嘛，有本书，还特别火。 在中国呢，可能因为还不是太推广的开，肯定就是成功率会低一点。 嗯， 但是我们要把这种乌托邦的精神传递给各位。 嗯， 所以我们就没有，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嘛。 嗯， 然后我们就必须就担当了这个坐霸王车的角色。 好，刚刚聊到的是之前的经历，那其实2018年对你来说有哪些作品即将和我们见面呢？2018马上就尾声了哈，今天是12月30号，还有一天就2019年了。如果对今年做一个回顾，你会用哪首歌曲做回顾？ 我想一下啊，今年如果回顾的话，今年回顾有两首歌可以回顾，我觉得。 嗯， 一首歌是我和华州合唱的这个《到江行》，啊，这首歌呢，因为在这个2018年呢，这首歌传唱度很高。还有一首歌就是《鲜活》，《鲜活》这首歌呢，是我自己是比较少有的，我自己喜欢，然后听众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喜欢的歌，听众并不是太买账。然后听众喜欢的歌我觉得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嗯， 鲜活这首歌呢就算是听众也比较喜欢，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歌。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鲜活。 拥有很多美丽的词。 错过，不想你再苛求那么复杂，忽略我鲜活的心脏和黄瓜。我想到床上你妩媚香艳啊，那是怎样鲜活的日子啊，你在高潮，在祈求，你在扭动挣扎，你说这代价太大太难了太难了。天亮了，扫扫我眼头的大妈，抽了我几下，好像在对着一个傻子说话，回家睡觉吧，我也没有办法，就算你有个鲜活的心脏和黄瓜，我真想夺走它，一下一下挥动的扫把，扫走你的忐忑焦虑和我的害怕，拥挤的人吃的车，他们都来不及映衬着朝霞，冲进头只成白骨，这代价太大。你不相信我吗？射出威力的我，失望而清醒，争夺的刀伤它不属于我俩，我的磨难会让我潇洒，你快看看我吧， 刚刚是宇阳给我们带来他2018年的新作品叫《鲜活》。说说这首歌吧，这首歌确实好像跟你之前的一些歌词的感觉不大一样。 刚才没唱好，对，可以放 CD 吧，嗯，还是现场吧，现场。 为什么现场呢？现场没唱好啊？ 那样更真实。 哎，你以前演唱会也是这样的吗？从来都是真唱，就是从来就，如果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也真唱。 就从来没假唱过，我没有，我无法想象假唱我是什么样。 就是哪怕你状态不好，你也很坦然。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今天唱不好会脱粉？ 不会，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魅力，就是脸皮比较厚， 哦， 就是不太什么都不在乎了。 嗯，说说这个《鲜活》吧。 《鲜活》其实是算是一首爱情歌曲， 嗯， 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单身情歌。 嗯。 我自己版的单身情歌，也可以，对，也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失恋的情歌。 嗯， 我觉得，因为我在这个更多的时候，在很多年，也就是几年前吧，就是自己在音乐上还没挣到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更多的生活还是比较这个拮据的。这时候呢，作为一个男生，还是多少会有点自卑的。在这个俗世中，也会有自己喜欢的或者梦想中喜欢的女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的灵感。 其实我觉得是对青春的致敬。你是90年吧？ 88年的。 哦，88年。 嗯， 今年对你来说是而立之年。 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没什么感觉，主要是好像好多男生到了30岁，好像都觉得自己成熟了。 嗯， 但是我没觉得呀。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变化呀，我。 嗯，没什么变化，那可能是因为你心态永远还是和以前当年是一样的，不忘初心嘛。 对 对，就是说好听点不忘初心，嗯，说不好听点可能就是长不大吧。 好，这是刚刚说到的鲜活，接下来还有一首歌，你说可以代表就是这么多年你的一个感受，包括2018年总结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道江行，也不能 道江行， 对，也不能算是多年来的一个感受吧。这首歌也不是我写的， 嗯， 是另外一个民谣歌手写的，我和他合唱的。 嗯， 我去担任的这首歌的制作和男主角。 嗯， 然后这首歌的想唱的这个内容呢，讲的是一个，也是一爱情故事， 嗯， 讲一个是一个侠盗的，爱凄美的爱情故事。 嗯， 还是挺感人的。我也是在这个歌发行了2个月以后才得知了这个故事，但是得知了以后我觉得很感人。 嗯，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我感觉我就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大盗， 有一种英雄情节哈。 对， 好，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好， 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人露水浸透了短衫，大刀劈你四眼，针锋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淋着雕塑的鱼线，问卧龙几两钱，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撞乱了我心弦。这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分睁眼，铁甲寒意凛冽，夙愿只隔一剑，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见，尘封素雪多年，问卧龙几两钱，蜀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撞乱我心弦，烽烟万里如弦，知群雄下酒宴，谢绝策勋十二转，想为你解玉簪，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雀，离琵琶雨庭前，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雀，离琵琶雨庭前。 怎么想到跟花粥合作这样一首作品？是他直接找到你吗？ 对，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想让我帮他做这个制作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然后就试探的问了一下， 嗯， 我说可以和你合唱吗？ 嗯。 然后他也欣然接受了，他觉得我的嗓音适合这首歌，也适合和他合唱这首歌。 主要是因为你的嗓音比较的像个大盗的感觉哈，那种比较粗犷的，或者是有一点沧桑的感觉，是吧？ 是吗？您能从我嗓音中听出沧桑？ 我觉得有一点沧桑啊。 那挺好挺好，那说明我真成长。 其实我很想问宇阳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歌曲是自己创作的，但是未必是听众喜欢的。 对， 那很多歌曲呢也许是听众喜欢的，但未必是你最满意的。 对， 在这两者当中你怎么去平衡，或者说你会更坚持哪一种？ 我肯定更坚持我自己。 嗯， 但是这种听众喜欢的歌我也会去做，因为没有办法，得生活，得挣钱。有些歌其实我觉得如果稍微有一点欣赏水平的人就会能听出来，这有些歌是专门就是去圈粉用的。 哦， 对， 是的。 但是多数歌呢还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创作水准，还是能够想希望达到一个更高的创作水准和这个境界。 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我宁愿不圈粉，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对于音乐的这种本色，或者我的理解，我的热爱，甚至我的对于音乐的想法和这种风格。 对， 嗯， 而且就是生活其实更重要，就是我活得痛快自在，其实最重要的，其次是我想做的音乐。 对 对，再次是我要圈粉挣钱。我觉得这三个我都要，就是它，但是很难，就是但是这排名的话是这么排的。 对，可能你会把圈粉或者赚钱放到最后一位。 对，最后一位。但是在我看来也挺重要的， 非常实在的说出了你的内心想法。 其实我也可以那么说，但是我要说那就不是我了。 这就是马宇阳吧，你的个性和特色。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再过一天哈，就是2019年了。怎样的一些打算呢？ 有两个比较重大的打算，就是一个是把我这个新歌整理整理，然后做出一张新专辑。第二个事儿就是，希望能顺利的再办一次巡演。 我们也祝愿宇阳在2019年的这一年当中会有更多的成绩，有更多的歌曲带给大家。 谢谢。 更多的广为传唱的。也是你认为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啊，送给大家。也希望你的巡演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你的歌曲，认识你。好，谢谢， 谢 谢宇阳， 谢 谢， 谢 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流淌，流淌，在我们心流淌。哦哦哦哦， 叮个隆咚锵，叮个叮个隆咚锵，叮个隆咚声响喧嚣人欢笑，叮个隆咚锵，叮个叮个隆咚锵。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花